美，勾勒我的心，你的人带走我的魂。寂寞里相遇，谁以为谁能够真心一对。你的笑让我着了迷，你的泪总让我心碎。黑夜中来去，我发现自己已不能够没有你。我爱你爱得太深，你却背着我好伤别人。对你付出了真心，为什么留给我满身伤痕？我爱你爱得太深，你却伤害我那么残忍。醉了的我，孤独的心，我到底该怎样去爱一个人？谁能够真心一对？你的笑让我着了迷，你的泪总让我心碎。黑夜中来去，我发现自己已不能够没有你。我爱你爱得太深，却背着我好伤别人。对你付出了真心，为什么留给我满身伤痕？我爱你爱得太深，你却伤害我那么残忍。醉了的我，孤独的心，我到底该怎样？